这是一首诞生快50年的歌，而且就是简单的配器加旋律，至今仍然在世界各地的各种地方听到。如果这不是传奇，那么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传奇。披头士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是划时代的艺人，他们把音乐艺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，而不是仅供娱乐，并且他们的歌对无数代后来的音乐人有很大的影响力。 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， 今年也送，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一行三次洗车服务， 4080000000 平安车险，省心省钱。 冬天来了，企鹅不怕冷，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，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。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，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。 长城润滑油。 上汽通用全新一代别克君威领潮上市，即日起购车即享24期零利率金融贷款方案，置换最高享8000元置换补贴，详情请洽谈北京当地经销商。